十二先知书，十二先知书的第一本就是何西亚书。何西亚书一共是有十四章的经文，它不是最长，最长相信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亦都是有十四章的经文，但是就有211节的经文，何西亚书就有197节。在到十二先知书里面最短的一部书，可以说是俄巴底亚书，就是只有得一章的经文，我迟些是会跟大家分享。十二先知书何西亚书的背景是讲到北国以色列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是公元前大概是760年到750年，是耶罗波安末期的时候，南国的国王是犹大王乌西亚在位的时候。何西亚先知是被神差派去北国，向北国以色列来到宣讲他的话语。同期的先知是有以赛亚，有是尼加，同埋是阿摩斯。阿摩斯亦都是北国的先知，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阿摩斯是南国的人，被差派去北国来到是宣讲神的话语。这个时候可以说得是以色列的领土是最大，它的北边是直跨大马士革，可以说得是在到所罗门王之后是最强盛的时候。正如好像是 Charles Dickens 在这里双城记，他说 It's the best of times and the worst of times， 是最好的时候亦都是最差的时候。为什么是最好的时候啊？因为是很强盛，我们见到他是很富有，但是亦都是最坏的时候，因为他们灵命倒退。就是好像美国，美国现在已经是走下坡，但是美国仍然是很富庶，美国仍然是很强盛，但是你看看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灵命是差得不得了。神就派何西亚先知去劝以色列人来到是悔改。神警告以色列人，喂，若果你们不悔改的话，我甚至会是差派你们的敌人来到是攻打你们，你们是会是亡国。神叫何西亚先知去娶歌蔑做太太，但我们知道歌蔑是一个淫妇，神要他娶一个淫妇做妻子，然后这个关系，何西亚和歌蔑的关系就代表出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如果你记得我上一次说先知是有三个办法来到传达神的话语。第一个就是口传，用口来到讲说话。第二个是用笔记，是写低它，就是好像我们圣经里面那些经文一样。第三个办法就是以身作则。神要透过何西亚的生活，他的生命和歌蔑的关系来到代表出神同以色列人的关系。好多的解经家，好多的神学家对何西亚书都有他们自己的结构，自己的分段，但是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个平衡的对偶。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刚才说透过何西亚和歌蔑的关系表现出神同以色列人的关系。如果你见到的话，你就见到这里是有个平衡的对偶。何西亚书的第一章其实是一个背景，第二章的一节到五节就是指出歌蔑的罪，他淫乱的罪。在到第二章六至到十三节是指出歌蔑的审判，何西亚要堵塞住他的道路，不给他出街，要将围墙围住他，要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拿晒，这个是他的审判。何西亚二章十四节 同埋第三章十四節至到尾同埋第三章係講到哥滅嘅復興同埋佢嘅救贖。佢個復興係透過佢三個仔女被何西亞嚟到接納，佢嘅拯救係喺到第三章。嗱，呢個關係亦都係表現出以色列人同神嘅關係。神數算以色列人嘅罪喺到四至到七章，唔單止有人民嘅罪，仲有祭司嘅罪、領導嘅罪，仲有官長嘅罪。喺到第八至到十章，神係講出以色列人嘅審判，就係亞述國將會攻打佢哋，佢哋將會係被分散在外漂流，最後係亡國。而喺到十一至到十四章，神係講出以色列嘅復興同埋佢嘅拯救。嗱，若果你記得我上一次同大家講先知最重要係咩呀？有兩樣嘢，佢係道德嘅教導者，神嘅律法就係教導嘅標準。若果人係唔聽嘅話，就變咗係數算人嘅罪，係咪？所以數算人嘅罪係第一樣先知做嘅，跟住第二樣就係講預言㗎喇。若果人哋係唔聽嘅，唔悔改，審判就會來臨。所以預言係審判嚟嘅，審判係預言嚟。另外，若果人係聽嘅話，就會係得到復興，就會係得到救贖。所以喺聖經入面，復興同埋救贖都係預言。嗱，我上一次亦都講過，先知仲有乜嘢責任啊？反映出神嘅屬性嚟。我哋話何西亞同佢妻子嘅關係反映出神同以色列人嘅關係，所以絕對我哋能夠係從何西亞書見得到神嘅屬性。喺度出埃及記五章二節，法老王話：耶和華係邊個啊？我唔認識耶和華，點解我要俾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我唔認識耶和華，我就唔准以色列人離開。但是若果他有机会读何西亚书的时候，他就能够认识这位耶和华，他就能够认识他是圣洁的神，因为他数算人的罪表示他是圣洁，他不能够是容忍罪，他亦都是公义的神，因为罪一定要受到是审判，所以他是公义，他亦都是怜悯的神，因为他给人机会来到是悔改，来到是寻求归向他自己，所以他是怜悯。但是很重要，他都是爱的神。在到何西亚书十一章，我们真的见到神的爱。在到何西亚书十一章二节经文讲什么？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以法莲就是以色列，我教他行走，用棒臂抱住他。哇，真係好似個細路仔一樣，教佢行走，抱住佢。他們卻不知道我醫治他們，我用慈誠愛索牽引他們。頭先嘅詩歌都有唱到，用慈誠愛索嚟到係牽引佢哋，照顧佢哋。以色列越叫越走，阿奔叫狗，反叛，唔歸向神。真係令人斷腸㗎，六十一章真係令人斷腸，令人痛心。我哋呢位神就係愛嘅神。喺聖經入面時時用夫妻嘅關係嚟到代表係神同人嘅關係。嗱，好多人都好諸事㗎喎。想知道阿哥滅喺第一章未嫁以色列之前係咪一個淫婦啊？已經。嗱，若果真係要代表神同以色列嘅關係嘅話，我可以話俾你聽，哥滅肯定未嫁何西亞之前就已經係淫婦。點解呀？因為以色列喺度未認識呢一位耶和華之前，喺度埃及已經係拜偶像，所以絕對哥滅係一個淫婦。嗱，又有人會問，去到第三章，神叫何西亞再娶一個淫婦翻嚟。这个淫妇是不是哥滅啊？ 但我们知道神到今时今日仍然都未放弃以色列，所以我可以肯定告诉你，在第三章所讲的绝对是歌灭。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用夫妻来到比喻神和人的关系，例如是耶利米书三章八节，就是用淫妇来到比喻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好像是两个犯了奸淫的姊妹一样。在到以西结书十六章八至到十四节，说神和以色列人立约，好像神将衣襟是盖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要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妻子。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是路德的故事，说路德夜晚去到波亚斯睡觉的地方，将波亚斯的衣襟盖住自己，是代表什么？代表是他愿意嫁给波亚斯成为妻子。以西结书十六章所讲的都是一样，神要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妻子，将他洗干净，用他的律例典章将他们洗干净。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仍然好像淫妇一样，不能够是对是 耶和华来到是专一。在到新约都有很多是用夫妇来到比喻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基督徒的关系。在启示录九章七至到九节，二十一章二节，都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子。在到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至到二十五节，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舍己一样。这里讲的不是道德上的问题，这里讲的是专一的问题。正如好像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至到三节，经文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心滑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有没有见到这里所讲的保罗话，要将是教会要将基督徒许配一个丈夫，怕我们的心偏于邪，就是怕我们不能够专一。夏娃来到这个撒旦来到引诱夏娃，引诱了之后，不是说夏娃就离弃了神去跟从撒旦。夏娃和亚当仍然在伊甸园里面每日是与神交往，但是他们仍然是听撒旦的话。这里所讲的是没有了纯一清洁的心，不是道德的问题，是专一的问题。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在到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拿。我们广东人说什么？一脚踏两船，是吗？就是不能够专一。神是透过歌灭的三个仔女来到是宣判以色列人的审判。除了神要何西亚娶歌灭为妻，亦都要他收养歌灭因为淫乱而生的三个仔女。好有趣，大仔在到何西亚书一章四节，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大仔的名字就是叫做耶斯列。耶斯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在到希伯来的原文解释是栽种，亦都解释是杀种。你要栽种的话，你要杀种的。 但是撒种代表乜嘢啊？嗰啲种分散晒，系唔好噶。所以如果代表撒种系代表唔好嘅，分散就系、是、好似以色列人俾神分散打输咗仗，分散喺各地一样。但系栽种同一个字就系好嘅，因为栽种系代表收成收获，系代表好。咁你勾下个头，你话咦？咁如果我见到呢个字喺旧约，咁点解啊？解栽种定系解撒种啊？啊，呢个要在乎内容嚟到睇，从内容你就能够系知道点样解释。其实这个耶斯列是在到以撒加一个城市。如果你们记得在旧约有阿哈王和耶洗别，他们两个都是很邪恶的人。在到列王纪上二十一章二十一至到二十四节，神是宣布对阿哈和耶洗别的审判。执行审判的是耶户，耶户要是执行审判，但是耶户这个人他是太过残忍，他不单只是杀了阿哈和耶洗别，他还连是犹大王阿哈谢和阿哈谢四十二个亲属全部杀了。所以我们见到今天的经文在何西亚书一章四节，神说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耶户就是在这里耶斯别、杀人流血，以致神是要讨他的罪。但是在这里列王纪下十章三十节讲到耶户的曾孙撒加利亚被杀之后，耶户的王朝就完全是终结了，再没有他的亲属是做皇帝。我们见到就是追讨了他的罪。但是不单止这样，神还说不过以色列都会灭亡。而的确在到公元前722年北国是被毁，以色列人是被分散，就应验了耶斯列这个名字，以色列人被分散了。我们见到不单止耶户在到、耶斯列这个地方流血杀人，以色列被灭国的地方最后的一场仗亦都在耶斯列这个地方。你看看神的话语是几准确，就在耶斯列，以色列人是被灭国。嗱，不单只有大仔，还有二女。二女叫做什么？叫做罗路哈玛。路哈玛这个名字相信对我们不应该是陌生。在到西奈山，神是以耶和华路哈玛这个名字同以色列人来到见面的，意思就是这一位是怜悯的神。你在前面加一个罗路哈玛，意思就是不怜悯，相反的意思了，你加了个罗。你说神几时向以色列人不怜悯啊？几时不怜悯以色列人？在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经文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我们读但以利书，知道由巴比伦开始，一路到现在教会时期，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次回来，这一段的时间叫做外邦人的日期。神话给我们听，他在这段的日期，他不会怜悯以色列人，要直到耶稣基督回来，他才会再次怜悯他们。这个就是说要等到外邦人日期满了。还有第三个仔的哥灭，还有个细仔，这个细仔的名字叫做罗阿米。阿米就是我的意思，好像我们见到的细佬哥呢，样样都 mine、阿米就是我的意思，阿米就是我的民的意思。但是你在前面加个罗字呢，就是不再是我的，不再是我的子民。在到何西亚书一章九节经文说，因为你们不作我的子民，我也不作你们的神。你说 神几时唔作以色列人嘅神啊？几时唔认以色列人做佢嘅子民啊？你睇下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五至到二十六节，保罗系引用何西亚书，佢话神在何西亚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边个本来唔系神嘅子民啊？是我们这班外邦人，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以致我们是接了上去橄榄树上高，我们是成为了神的子民，神暂时将以色列是放在一边。经文说，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我们本来不被神蒙爱，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我们被神蒙爱。那你说神不再是以色列人啊，暂时唔再系以色列人嘅神，要到几时啊？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讲得好清楚，要等到外邦人信主嘅人数添满了。我哋见到第二个女罗路哈玛就话俾我哋听，神唔再怜悯以色列人，要到几时啊？要到外邦人嘅日期满了。我哋从个细仔叫做罗亚米，我哋知道神暂时唔认以色列人，要到几时先认翻佢啊？要等到外邦人信主嘅人数添满了。但系你话，咦？咁样系咪话神已经系放弃咗以色列人啊？嗱，我头先都讲过，神系冇放弃以色列人。再透过歌蔑的三个仔女的名字，神再次保证以色列人将会复兴。大仔叫做什么名字？我们这段的经文就在何西亚书二章二十三节，是保证以色列人会复兴。大仔的名字是什么？是耶斯列。是什么意思？栽种，头先是分散了嘛，现在栽种了，而家是有收成，是有收获，是栽种在这地啦。他们将会是复兴。复兴的地方是哪里啊？在这地，就在耶斯列，他们会再次复兴。透过第二个女，神又说，素不蒙我怜悯的，我必怜悯。我不怜悯他们，但是现在以前叫他做罗路哈米，现在我叫他们做罗哈米罗哈马，因为他们是我的子，因为我是怜悯他们。透过他第三个仔，他又说，他说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又透过他第三个仔叫做是罗哈米，现在是变了亚米，就是他们是我的子民。有没有见到神是透过他三个仔女再次告诉我们，他们将会有一天会复兴，而复兴这个地方大家要记住，就在树耶斯列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神学家，有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都说何西亚书的主题不就是神透过他的爱要讲俾以色列人听，俾佢哋安慰要佢哋回归，要佢哋重起圣殿咯，俾佢哋盼望咯。呢个就係何西亚嘅呢个主题。但係若果何西亚嘅主题真係咁样嗰件事停留咗喺旧约嘅话，咁就真係非常之嘅可悲，非常之嘅灰暗。点解呀？因为我哋知道以色列始终都冇悔改。以致在公元前722年是被亚述国是灭了，甚至是南国亦都是被巴比伦灭了，在公元前586年。所以你说若果这些的应许，这些复兴是停留了在旧约的话，就非常之的悲观。这个不单止是那些先知的失败，好像何西亚先知的失败，都是神的失败，若果只是停留了在旧约，当然不是啦。若果你说复兴是回归，是起圣殿，你知不知道从巴比伦回到去以色列有多少人？ 第一批的人不过五万人，是非常之令人失望。回去没多久又被罗马帝国来到是征战，来到是使到是犹大国，以色列是亡国，又将他们的圣殿是毁灭了。是你说他们虽然1948年是复了国，但是到现在有没有太平啊？没有太平。有没有他们的圣殿啊？还没有圣殿。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听，神讲的这个复兴绝对不是从巴比伦回归，绝对甚至不是1948年的复兴。这个复兴会在将来的事。那你问以色列的复兴会几时啊？嗱，我头先讲罗马书系引用咗何西亚书2:23，系讲到以色列人将来会复兴。嗱，咁当然喺保罗嘅时期仲未复兴啦，系嘛？保罗都系咁讲啦，预话将来会复兴啊嘛。所以保罗嘅时候未复兴，罗马书嘅9系讲过去，罗马书嘅10系讲现在，罗马书嘅11是讲将来。保罗话以色列人的复兴是在罗马书11:25刚才讲过，要等到外邦人得救的数字添满了，以色列人才能够复兴。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条件是什么？要外邦人得救的数字添满了。还有第二个条件的，以色列人复兴，我们看下何西亚书5:15，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或作承认己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哇，这一节的经文很短，但非常之丰富。经文说什么？我要回到原处啊。回到原处为什么？即是他已经离开了，他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人。你说神几时离开以色列人啊？约翰福音1:11，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接受他，还将他是钉了十字架。他现在是回到去神的右手边坐低，他要等待，他要等待什么？等待他们自觉有罪，或者是承认己罪。等到他们寻求耶稣基督的面，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地寻求我。你说几时会有急难啊？你看看何西亚书10:10，神会带领列邦的民来到聚集攻击以色列。他会带领列邦列国的民来到聚集在一个地方来到攻打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切切寻求神。因为有急难来到，他们就会是悔改，他们就会是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会回来带领他们是复兴。这个是圣经教我们有两个的条件，第一是要等外邦人的信主的数目添满了，第二是要等到以色列人是悔改认罪来到是接受耶稣基督。咁你话佢哋会喺边度复兴啊？神嘅计划，神嘅密事真係非常之嘅准确。你越读圣经你就越惊讶，我话你听。何西亚书头先话10:10，神要列国列邦系聚集一个地方嚟到攻打以色列。呢个系预言嚟嘅。如果你睇启示录16:16，我哋见到众王会聚集喺一个地方来到攻击以色列。这个地方就是哈米吉多顿，很出名的地方。哈米吉多顿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啊？就是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是由地中海到约旦河，是从加利利到是这个以法莲的山脉，是一个非常之理想的一个战场。拿破仑曾经是见到这个战场，他说这个战场真是太理想要来打仗。 他不知道原来人间最后的一场真战真是会在这个耶斯列的平原，在这个哈米吉多顿来到是进行。神在这个平原截断了以色列人的弓，将以色列国来到灭亡。在到何西亚书一章五节，他亦都会在这个平原来到是使到以色列人复兴。在到何西亚书一章十一节，经文讲什么？犹大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不单止外邦人会在耶斯列在哈米吉多顿来到聚集，犹大和以色列都会在这个地方来到聚集，他们还会为自己立一个首领，这个首领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会是带他们复兴。但是在这个发生之前，他们首先要切切寻求耶稣基督，首先要认罪悔改。有人问，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这么憎恨犹太人？为什么在这个世上有这么多人要杀晒所有的犹太人？你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党要杀晒犹太人，将来的敌基督亦都要杀晒犹太人，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撒旦他知道何西亚书五章十五节的预言，当以色列人悔改切切寻求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会回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犹太人杀尽，没有犹太人来到悔改，耶稣基督还能不能够回来？他就真的异想天开，杀晒啲犹太人，耶稣基督就不会回来。我刚才是讲过何西亚书的主题就是神寻求要以色列人寻求归向他自己。这个我是在这里讲义道，本来有一个很漂亮的首尾的结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 check 到，可能是那些 tab 是没有做好到，不紧要。你见到是非常之精妙的一个是首尾的结构。我以前都跟大家讲过很多首尾结构，我成日都说似扁皮鸭，食扁皮鸭是吧，外面一层包子，中间有葱花有海鲜酱，中间那嚿鸭才最紧要。我成日都说这个就是首尾结构啦。今天这个首尾结构很多葱花很多海鲜酱，我没有办法可以一一来到跟你们是解释。我亦都冇时候同你哋解释，但係起码睇下呢个外边嘅呢个包同埋中间嘅嗰个係鸭嗰片鸭。外边嘅包子我哋知道五章至到八章有一个首尾对偶，九章至到十二章又有个首尾对偶。两个首尾对偶係 side by side。两个嘅最出面嗰层嘅包子都係一样同係呢个献祭有关。我们先看看第一个是五章一至到九节和八章十一至到十四节，讲的是献祭不被神悦纳在最出面。然后最中间的那节经文是什么？就是我们头先读的经文七章十节。可能你都奇怪拗下个头，为什么我会说读经是要读七章十节和十章十二节？原因就是这两节的经文是首尾结构最中心最重要的部分。这节的经文七章十节说什么？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他们虽遭遇这一切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遭遇一切他们仍然是不去归向寻求耶和华，甚至连亡国他们都不归向寻求耶和华，要到最后耶斯列的日子。我刚才都讲漏了，讲到这个七章一章十一节，讲到耶斯列的日子何西亚书。不妨讲讲耶斯列的日子，在圣经里面比较出名的叫他做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那日，就是最后的这场战争。我们今天讲的是何西亚书， 是十二先知书的第一部。下一次要跟大家讲的是约珥书。约珥书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大日子，就会讲到这一场最大的战争。嗱，翻嚟我哋讲啊，有两个首尾嘅结构啊，五章到系八章啊，已经讲咗。我而家要讲埋系第九至到第十二章。嗱，呢一个首尾结构就比较清楚啲啦，吓喺度银幕上，喺个讲义上。嗱，最外边嗰层嘅包纸亦都系一样，都系讲到献祭有关，话献祭俾偶像嘅罪。就是九章一至四和十二章十一至到十四节。中间最中间的这节的经文啊，最重要的是十章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收割慈爱，你们要肯间开垦荒地，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等他临到，公义必如雨降给你们。你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寻求耶和华就会怎样，神就会降临，临到的时候公义就会如雨降给你们。哇，神的话语真是厉害，给我们见到何西亚书的主题真是呼吁要以色列人寻求归向耶和华。咁你话点样归向啊？何西亚书入面都话埋俾我哋听，以色列人应该点样先至能够归向耶和华。喺度何西亚书二章十五节，又赐他亚各谷作为指望嘅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要经过亚各谷，亚各谷是什么地方啊？亚各谷在圣经里面出现了三次，三次都是一样，都是要人面对罪，处理罪之后，然后才能够进入指望的门，才能够是归向耶和华。亚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苦难，就是忧愁的意思。一个人要面对自己的罪是要经过忧愁，为自己的罪忧愁觉得苦，然后才会真真正正是决心来到是归向神，才会接受耶稣基督。要面对自己的罪，然后才有进入这个指望之门，能够是归向耶和华。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在这里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二十六节，如果我们记得以色列人是攻打艾城，但是他们是大大的失败。为什么失败啊？因为亚干是拿了一些当取之物，拿了一些他不应该拿的东西。所以最后亚干要在这里亚各谷受到审判。当亚干在亚各谷受到审判之后，以色列人就能够是战胜艾城，能够打胜仗。第二次的出现在这里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十节，经文亦都是一样，说耶和华的选民要面对要处理自己的罪，然后能够安息在这里亚各谷。经文说亚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民所得。处理了自己的罪之后就能够寻求神，是属于寻求神的人，这个亚各谷。第三次出现在何西亚书我们今天的经文二章十五节，以色列人要面对自己的罪，要在神的面前认罪，以致他们才能够有指望进入这个归向耶和华的门。在这里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多次说我心里忧愁，这个忧愁这个字正是亚各这个字。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忧愁啊？他又没有罪，他是为我们的罪而忧愁，以致我们是能够在他里面得到安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十八节，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给他们得到安息。所以毫无疑问，何西亚书的主题就是寻求归向耶和华，就是救赎的一个信息。嗱，这个救赎的信息，如果我哋从新约的使徒点样嚟到引用何西亚书，我哋都能够睇得到。新约的使徒有圣灵的默示，以致佢哋系知道何西亚书系讲系救赎。所以如果我哋唔明白嘅话，我哋见到啲引用，我哋会觉得会拗晒头。点解会引用何西亚书？嗱，好似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马太引用何西亚书，佢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嗱，呢节嘅经文好明显系讲紧耶稣基督。喂，耶稣基督系 B B 仔嘅时候，因为希律王要杀晒所有嘅 B B 仔，所以约瑟同埋玛利亚系将耶稣基督带到去埃及。神系从嗰度召耶稣基督出嚟，召佢出嚟做咩啊？成为我哋嘅救赎主。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就系马太引用嘅，但系经文讲咩啊？以色列年幼嘅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地召出我的儿子来。嗱，我哋见到呢个引经据故，我哋会拗晒头，因为喺度马太福音，我哋知道二章十五节系讲耶稣基督，而喺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系讲咩啊？以色列人。两者有乜嘢关系啊？点解马太会引用何西亚书啊？嗱，如果我哋睇得仔细啲，我哋见到有好多相似嘅地方。第一，以色列系神嘅儿子，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诗篇二篇第七节，耶稣基督当然系神嘅儿子啦。两个都系幼年嘅时候被神从埃及地领出嚟，但系最重要嘅系咩啊？神最初系要透过以色列人嚟到系使佢嘅名俾外邦人知道，俾以色列人典章律例旧约，以致佢哋能够成为别人嘅祝福，就系好似佢同亚伯拉罕嘅应许一样。但系以色列人衰咗，呢个旧约亦都俾新约嚟到系代替。新约系透过边个？系透过耶稣基督嚟到同人嚟到立。旧约系透过以色列人成为别人祝福，新约系透过耶稣基督，以致是立在我们的心上高。埃及是代表罪的捆绑，神在昔日他是救以色列人是出埃及，他们的长子是没有被击杀到。为什么？因为他们将羔羊的血游在门框上高，羔羊的血就是代表，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单止以前神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一日他会救他们脱离罪的捆绑，而这个救赎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为什么马太会在二章十五节来到引用何西亚书，他绝对是看到何西亚书是一个救赎的信息。另外有一段的经文亦都被保罗喺度新约嚟到系引用呢节嘅经文，喺度何西亚书十三章十四节经文话：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嘅灾害在哪里？阴间啊，你嘅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好对唔住，大部分的圣经都将这节的经文译错了，包括我刚刚读的那节经文是和合版，是错译了的。另外错译的圣经有什么？ NIV ESV King James 全部译错了。这一节的经文是什么？是羞耻的问号，是 rhetorical question， 是神在这问。他说以色列人犯了这么大的罪，我还应该救赎他们脱离阴间吗？我还应该是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吗？是一个问号来的。问完之后神说我都是不救他们。这里大部分都译错了， 但是 NASB 和新譯本是譯啱了。但我哋点知道译错经啊？你睇埋后边嘅经文你就知道。如果你真系讲话十三章十四节神系拯救以色列人，点解十五十六节仲喺度审判紧佢哋嘅？嗱，你睇下十五十六节讲咩啊？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嘅风从旷野上来，他嘅泉源必干，他嘅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们所积蓄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叛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还在审判以色列人，没有理由十四节已经在这里救赎，十五十六节又在这里审判。十四节是神问我应该救他们吗？他们这么大罪都是不好了。所以我们见到什么婴孩被摔死，什么孕妇被劏开，在这公元前722年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全部应验了。而神呼吁以色列人悔改是在这14章第一节，未在13章。这一节的经文就是被保罗在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来到是引用。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毒钩的你毒钩在哪里？咦，有人说有些奇怪噃。我刚刚先讲完原文何西亚书十三十四十三章十四节不是拯救是审判。那为什么保罗引用是会是讲做是救赎的？什么事啊？这个可能都是原因为什么这么多圣经会译错啊？他们太快跳了去新约看了之后走回来旧约来到译。原因保罗自己都有解释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至到五十七，他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为什么审判会变成救赎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以致使到审判成为救赎。保罗看到这一点，所以他见到这个救赎，他是引用何西亚书十三章十四节，本来抵死的，但是现在成为救赎。另外有一样嘢想同大家讲，就是读圣经有个秘诀㗎喎。就是当你读到拗晒头乜嘢都唔明嗰陣时呢，你就将耶稣基督嘅救赎加入去嚟到解释，咁你就实明嘅。我可以话俾你听，我自己嚟讲未试过失败呢一个咁嘅办法。呢个秘诀嚟嘅。嗱，呢一节嘅经文就係好好嘅例子。点解审判变成救赎啊？你唔明白将耶稣基督的救赎摆入去，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本来审判的就变成救赎，好像你和我一样，是吧？另外就是好像在民数记第三十五章的屠城，屠城来讲，我讲过是误杀，一个人误杀了可以逃去屠城里面，来到是匿埋，屠城逃去了屠城就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但他一直要匿埋，要匿到几时啊？要匿到喺度耶路撒冷城入面嘅大祭司死咗，咁佢就能够返屋企啦。咁你又拗晒头㗎喇喎，哇，呢一个屠城入面嗰个人几时能够返屋企，同埋几十里外耶路撒冷城入面嘅大祭司乜嘢关系啊？咦，唔明白，加耶稣基督落去啦嘅救赎。我哋嘅大祭司系边个啊？耶稣基督。佢死咗之后点啊？我哋罪被赦免，我哋能够翻屋企啊！个个都能够翻到神嘅家入边去。呢一个就系屠城，点解咯？屠城系耶稣基督救赎嘅预象嚟噶嘛？所以你唔明白嗰阵时，你加埋耶稣基督嘅救赎，你就能够解经，次次都灵。另外，我哋睇睇，我话何西亚书嘅主题系救赎。今日已经讲了两个新约的使徒引用旧约， 俾我哋见到佢哋好明白清楚何西亚书系救赎。我头先亦都讲咗有两个好精彩嘅首尾嘅结构，系嘛？一个五至到八章，一个九至到十二章，所指住中间嘅经文都话要归向寻求耶和华，都系救赎啊。另外直接啲嘅咧，何西亚书十三章第四节系讲咩啊？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再清楚不过。仲有呢，何西亚先知嘅名同埋约书亚都系一样。希伯来文嘅意思就系耶和华是救恩，就系耶和华是拯救，真系清楚不过。仲有啊，仲有何西亚书第三章，被人认为喺圣经入面系最伟大嘅一章嘅经文，系讲到歌蔑。他将自己卖了，他需要钱，卖了自己出来成为一个奴隶。神叫何西亚说，你去赎他回来，你再娶他成为你的妻子。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毫无疑问，何西亚书的主题就是救赎。其实一个人有三个可能性是成为一个奴隶，成为一个奴仆。第一就是你出身就是在奴仆奴隶的家庭。第二是什么？你被征服被占据，本来不是奴隶，现在变成奴隶。第三个原因呢，是你有债务，好像歌蔑一样需要钱我卖了我自己出来做奴仆。世上的人三样俱备，我们每个人生出来就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世界所征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感谢耶稣基督，是他救赎了我们，是用他的血来到救赎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救赎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这么不配，就好像歌蔑一样。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怜悯你说我们像不像歌蔑你说我们似不似浪子似的话，如果你们还未接受耶稣基督的，快点去寻求归向耶稣基督啦。还有一样东西，这个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了主的人都有一个信息的。圣经是用夫妻的关系来代表我们和神的关系。何西亚书一至到三章这里所讲的是专一。何西亚书十章二节讲什么？你们心怀异意，现今要定为有罪。心怀异意是罪来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说有了巴力就离弃了神去拜巴力。他们是什么？他们又拜巴力又拜神，他们心怀异意。这个是罪来的。雅各书一章八节亦都用一样心怀异意。列王纪上十八章二十一节话，以利亚前来对民众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呢度讲緊嘅系乜嘢？系夫妻，系一夫一妻啊，唔系一夫多妻喎。唔系话你有十个老婆哦，呢个阿歹、阿二、阿三、阿四，但我仍然将阿歹放喺首位我对得住你啦，我将你放在首位，不是这样的。这里讲一夫一妻，不是说你生命当中有十样东西我将神放在首位。 No， 神说一夫一妻，我要你将我是成为你生命中唯一的，我要你对我专一。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是对神专一。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何西亚书一部充满见到你救赎的书。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是差派你的独生子来救赎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不配，愿我们每一个得救了的人都能够是对你是专一。你不是要我们生命当中有十样东西将你放在首位，你是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以致我们是能够对你专一。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是对你专一，将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